老土。 你再说一遍。 老土。 反了你了。 老土。 信不信我把你扔下山去？ 好啊，正好让我回家。 魂归故里吗？ 那我也要先化成女鬼缠死你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快到了目的地。何峰代谢池来到了一个乱树坑，将它丢在坑边，自己到远处伏在地上，盯着远处的山洞。谢池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你趴着干嘛？ 等啊。 等什么？ 猎物。 什么猎物？ 黑熊。 你趴着了，那我呢？ 你哼。 何峰盯着山洞口笑。 当然是做诱饵了。 说着他利索地翻了个身，滚到大树另一边，藏得更深。谢池手撑着轮椅站起来，想学他的样子趴下隐蔽。何峰叫住他。 坐回去。 不。 那我不射了。反正你瘸着，爬不了多远就会被黑熊追上，我可救不了你。 你。谢池真想随手找个树枝插死他。他坐了回去，何峰再不是人，也不会放着他的性命不管。看他这自信满满的样子，想必对付那黑熊应该没有多大问题。山洞口没动静，是要等到什么时候？ 快了，要不你唱个歌勾引一下他。 谢池别过脸去，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。忽然山洞传来声音，谢池目不转睛地看着洞口，紧接着看到一头无精打采的黑熊甩着脸走了出来。还好不算太大，何峰一脸轻松。 来喽。 你快射啊，他过来了。 等等。 等什么？黑熊越来越近，谢池抓紧手把，眼看着黑熊与自己不过五米远。 喂！ 一听他的声音，黑熊像是受到刺激一样，突然张着血口发狂地冲过来。谢池人往后倒，感觉轮椅都快翻了。 何峰！ 硕大的黑影盖了过来，何峰举起弓，嗖地出箭，精准地射入他的喉部，咚了一声，黑熊倒地，抖了两下，便没了气息。谢池回过神来，怔怔地看着何峰。 他在笑，他又笑，气死我了。 笨东西，跑得真慢。 你玩够了吧？ 刺激吧，好玩吗？ 你来当诱饵，看看刺不刺激，好不好玩？ 好啊，那也得等你学会射箭了。 这还不简单？ 来，给你试试。 谢池接过弓箭，用力一拉，箭轻飘飘射了出去，落在不远处的草地上。何峰更加嘲笑。 还简单吗？你这点小力气也就能打打枪。 谢池不服气，伸手向他要第二只，何峰递给他。谢池使足了劲儿，又是一箭，好了，比刚才那下远了一米。何峰掸了掸手。 哎呀，不是这么玩的。 谢池放弃了，他根本拉不动这东西，刚要扔了弓，何峰凑过来站到他背后，双臂从他的双肩抱过来，握住他的手，拉着弓。 看着点。 何峰的气息太暖，在谢池的耳边弥漫，令他不禁打了个颤。何峰轻松地拉了个满弓，对着树上的鸟。 这才叫射箭。 刚要射出去，谢池突然晃了下手，箭偏了，从鸟身侧飞过。 你乱动什么？ 别打他了。 为什么？ 你少杀生吧，你这样会有报应的。还有这头黑熊，他在这儿生活的好好的，你没事招他做什么？就为了戏弄我一下吗？谢池皱着眉，转过脸来与他对视，一不小心鼻尖蹭到他的下巴，他赶紧转过脸去，耳朵有些发烫。何峰突然捏住他的下巴，把他的脸转回来。 寨里有个人失踪了半月，前几日在这附近发现了衣物，被这黑熊杀害吃掉。吃人的畜生，留着干嘛？我不但要杀他，我还要扒了他的皮送给我爹当坐垫。 谢池看着何峰近在咫尺的脸，试图拽了下他的手，不过没能成功。何峰坏笑着， 用点力啊。猪嘴。 谢池趁机咬了他一口，何峰没躲，看着他嘴巴里自己的手指，忽然用力掰了下他的牙齿，谢池痛得松口。何峰重重地弹了下他的脑门，谢池捂着额头，满脸委屈。 要哭了？来，哭一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见你哭，我心里就特别有滋味。长这么大，就你敢对我这么凶？ 有病！ 喂，你走错方向了，那边是悬崖，慢点儿。摔倒了你别哭啊，阿芝。